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文乐一起绽放。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怎么样？今天晚上没有睡意吗？那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那当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现在还在北京开车的朋友，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当然，还得问候来自全球各地通过网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跟你聊聊有关于时间和时光的话题。针对这样的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前面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万芳，时间仍然继续在走。 时间仍然继续在变成软弱的借口，最爱的五月如果不走，那么窗外的雨将不会休。相爱是不是 相爱是不是就该 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万芳在1990年所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时间仍然继续在走》。这首歌里有这样的歌词：时间不因欢笑而成为永恒，不因泪水而停止，时间是成长的历程，最终汇聚成深沉的记忆。这两句话总能够让我想起李白的《惜于春赋》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恨不能挂长生于西天，惜此西飞之白日。大概的意思就是仰望西边的天空，恨不能抛出长线向西边的天空，把那飞奔西下的太阳给拴住。大概的意思就只恨不能留住这时间。而现在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你是谁，如今的生活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想这一切其实在时间的面前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所以我想提醒各位，不管你的生命当中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请不必太过伤神。正如很多朋友在安慰身边的好友或者亲人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会用的一句话，就是实在是解决不了还有时间，对不对？而万芳在这张专辑的文案当中又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想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他说，我想过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我们的生活里有欢笑和泪水，但时间不因欢笑而成为永恒，也不会因为泪水而停止，总要面对平静与自我。而爱的极致是用心去感受记忆里的一切。所以在这个时间，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不论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请一定学会享受那个事情的过程，而并非是结果。好，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郝云的这首《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也许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客气，彬彬有礼。也许不知不觉我们再也不联系，也许一开始就注定要分开，很无奈。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出来，很伤害。虽然我们依然爱着对方，可以两败俱伤。你是否恨过那个相遇的地方？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陪你爱过每一个寒冷的夜，带你走过每一个季节。在这里相遇，别忘了我曾在这里说过我爱你。也许那时候我们已经苍老，两鬓斑白，亲吻你的勇气还在不在？每当

那些忘记会忘记，我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放纵的笑语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 少有点郑智化的气质。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一直在想，一直是想要把这首歌听成郑智化的那种感觉。可是遗憾的是，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听出郑智化的感觉，至少没有郑智化那么悲情，不是吗？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多少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感受。我记得赵雷曾经在接受《文艺生活周刊》采访的时候说，这首歌是和他四个兄弟顶着烈日用五辆摩托车给压出来的。那是2012年的事情，赵雷和他的四个兄弟分别是耗子、小猛、冠奇、旭东，他们做了一次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说是全国，其实就是南方几座城市，从成都出发，一路向东到深圳，这十个笃定向前的轮子，15座城市和30个不顾一切的日与夜，这五个男孩，其实文案里写的是男人，我更愿意把那个时期他们如此疯狂的状态称之为是男孩。他们任性很疯狂的在那段时间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音乐记录了下了青春，当然也有人说也雕刻了那段美好的时光。而这首《我们的时光》就是他们在厦门创作的音乐作品。如今回想，那五个年轻人在那段时间虽然在物质上过得不一定非常的富足，甚至还可以说是那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很艰难，但是我觉得他们心里一定是很富足很愉快的，所以他们才可以写出如此让人愉悦的旋律，对不对？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许巍的这首《时光》。 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非常适合在开着车的时候来听许巍，因为他总觉得许巍的音乐作品有一种往前行进的感觉，而我觉得更多的是像在旅行途中的一种愉快的这种精神状态。旅行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经历种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而我们的人生好像更是这样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那不晓得收音机前的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偶尔也会听听许巍？我觉得听听许巍的歌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因为他总是给你一种积极向上往前奔跑的感觉，所以你在听他的歌，即便偶尔他的歌词里面也会有些伤心和颓废，但是还是可以找到往前走的那个希望。想要在这时间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喜欢许巍的朋友，许巍又出新歌了，是一部动画电影《猫和桃花源》的宣传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人知晓》。算一算时间，距离上一次发专辑已经整整过去了6年时间。再次归来，你会发现歌里面、旋律里面已经没有太多的野心，更多的只是想单纯的表达自己，所以这样的歌听来不会太累。今年也恰好是他50周岁，听听现在这样的歌，你不得不去佩服他，就是50岁仍然可以唱出翩翩少年的味道，相当厉害。而且你在这样的旋律和这种音乐行进的感觉当中还能找到一种非常洒脱的味道，也相当难得。好，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听这首《无人知晓》。 再激烈情感的再激烈，也像花凋谢，被撕裂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北风逐渐减弱，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北部有沙尘天气，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永远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现在已经过了半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最近一段时间睡眠状况怎么样，如果还不想睡的话，那干脆把收音机的声音再开大一点，我们享受一个纯美的听歌时间。今天的音乐话题是时间和时光，听到这样的主题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想说的，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歌曲是一个叫做舒曼的歌手所演唱的《老情人》。 如果一切都已过去，为什么想起一个人会湿润了双眼，在心里有一块很安静的地方，只因为住着一个人。 老情匆匆，前尘恍然如梦，你的心是否已不同？老情人，多年不见，你还好吗？短情依旧怦然心动，我的心就属你最懂。情人越来越老，感情越陷越老，故事每种感受都天荒地老，情人越来越老，相见越来越少，梦里花落，情人你又知多少？老情人，时间的缘分万种可能，错过的青春何必感伤一生，我爱你永远不 每种感受都能天荒地老。亲人越来越老，相见越来越少，梦里花落，亲人你有知多少。老亲的缘分，万种可能。错过的青春，何必感伤一生？我对你可以离分，我想你是种认真，我爱你永远不。 是一个叫做舒曼的歌手翻唱自欧阳菲菲的一首老歌《老情人》。我不晓得双节前的你在当下，如果有机会再次遇到初恋，你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会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很大方的上前跟对方打招呼，嘿，老情人，多年不见，你还好吗？回想那段情，依旧怦然心动。又或者你会觉得很尴尬，会觉得不愿意再正视那段感情，像我一样，甚至还会质疑自己当年的审美有问题。你不得不感慨，时间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东西。随着这种年月的增长，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会发生改变，而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对过去的那些人、那些事，还包括审美。所以现在还是单身的朋友，我觉得你大可不必太过担心，因为这个时间没有，说明对的时间和对的人都没有来到，再等等吧。喜欢这首歌《老情人》，它除了可以让你很大方大胆地去面对旧爱之外，还有就是很明确地可以让你怀念过去的很多事情。当然，我还喜欢他对感情的这份态度。歌里有唱，情人越来越老，相见越来越少，梦里花落，情人你又值多少。老情人，世间的缘分万种可能，错过的青春何必感伤一生。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哎，欧阳菲菲是谁？你说了好半天了。我说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认识，当下比较火的一个女孩叫欧阳娜娜，对，就是娜娜的阿姨。她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道的歌手，代表作如雷贯耳，《逝去的爱》，梅艳芳翻唱过，《热情的沙漠》，庾澄庆翻唱过，《可爱的玫瑰花》啊，那就翻唱的人很多了。还有《嘿嘿 Taxi》，嗯，还有一个版本是跟许茹芸对唱的版本，是不是觉得哦，现在我知道了，我一定听过她的声音。对，你一定听过。欧阳菲菲可以说是纵横流行歌坛三十年，缔造了很多流行这种话题记录，包括算得上是神话一般的人物。从她过去的专辑造型便可以窥知，她在那些年她就是一个制造前卫作风、时尚作风的人物。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1993年她所演唱的《拥抱》。 Don't say goodbye， 不让眼泪流下来。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Don't say goodbye， 不让眼泪流下来。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为什么要说你永远爱着我？难道这是分手的借口？我不在乎别人在背后说什么，我

所演唱的《相见恨晚》收录在他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敲敲我的头》里面，作词娃娃，作曲陈国华。其实在当年高胜美也演唱过一个版本，同样也发过专辑，只是感觉这首歌的曲风可能更适合彭佳慧，所以彭佳慧的这个版本更红一点。而且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张小娴曾经说过的几句话。他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缘分，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种不幸，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无奈，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种残忍。我记得余文乐曾经发表过一篇微博说，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感谢上天把最好的你安排在最好的时间出现，感谢你的出现让我的世界充满着正能量，充满着快乐，充满着笑声，感谢你的纯真让我的世界变得简单快乐。在这12个月里，你让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也感恩你把人生的余下日子交到我的手上。我一定会把幸福带给你，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I love you。 这算是余文乐在当年非常怎么说甜蜜的一种表达和宣誓吧。但愿你也可以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来听余文乐的这首《第一次爱情》。 怎么会哭得那么委屈，这次是错误的相聚，原本是平行的两颗心，在这里意外的交集。我想我是最的无惧，自己就能逃避爱情，它是纠结的迷局，只会在星星前紧紧迷离。第一次的爱情不是决定了放手就可以，是第一次感受到心碎的温柔。怎么会哭得那么委屈，这次是错误的相聚，原本是 是平行的两颗心，在这里意外的交集。我想我是醉得很无趣，因为麻木自己就能逃避。爱情它是纠结的谜局，只会在清醒前自己迷离。第一次的爱情不是约定了放手就可以放手，那是第一次感受到心碎的温柔，第一次的爱情不是可以轻易的说走就转身走，和你一直拥有。 这是来自于余文乐所演唱的《第一次爱情》。可能节目听到这里会有很多人在心里有疑惑，今天的节目关键词不是时间时光吗？可是感觉今天的歌包括说到的话题好像都跟上一次做时间这个主题的时候来的没有那么的具体，那么的针对性强。主要是因为时间这个主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好多次了，如果今天我们还做得那么具体，针对性那么强的话，或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复播，你觉得呢？还有我个人觉得任何事任何人不过都是时间长河当中的沧海一粟，所以我觉得关于时间时光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任何内容都可以归纳到这一个包罗万象的这种大的范畴里面。我只是希望这段时间我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们说到的话题可以让你暂时的忘记工作生活当中的烦恼，这就够了。而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挑选的歌曲是陶喆所演唱的《流沙》，这样的歌声当中提醒各位，时间就像流沙，不要指望着你可以抓住它。我觉得好好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是最为重要的。另外就套用我前面说的话吧，就是享受那个过程是最好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这样吧，哦，